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十二回。却说一刻钟之前，走到更衣室门口的时候，谢之真已经觉察出不对了。安排在此侍候的仆妇们不见了踪影，房前屋后寂静一片，颇为异常。他叫住走在前面带路的衍生丫鬟，问道： 你叫什么名字？之前在哪个院子里伺候？ 那丫鬟脸上现出一点惊慌之色，很快便讨好地笑道： 奴婢名叫英儿，是前院负责扫洒的，被青梅姐姐临时抽调过来帮忙，难怪小姐不认得。 说着他又催促了几句： 小姐的衣裳都湿透了，快些进屋换件干净的吧，若是染了风寒，奴婢万死也难赎罪过。 谢之真今日穿的是一件粉色的纱衣，夏季衣衫薄透，沾了水更是紧紧贴在身上，隐约可见里面绣着淡粉色汉淡的月白色肚兜，着实不便在外面过多耽搁。他用帕子掩着衣襟，若有所思地看了婴儿一眼，见对方隐隐有焦急之态，立于门边微微侧身沉声道： 我用不惯别的丫鬟，你去亭子里换琵琶过来。 婴儿脸上的笑僵住了，劝道： 小姐，方才我们过来的时候，琵琶姐姐正忙得脚不沾地，我这会儿赶回去未必能找到她，再说一来一回的耽搁时间反倒不好。 他大胆地抬头看了谢之真一眼，见他粉面桃腮，长睫微垂，不便喜怒，便做出一副可怜模样。 更何况今日之事都怪奴婢笨手笨脚，冲撞了小姐，还求小姐给奴婢一个贴身服侍的赔罪机会，不然的话奴婢良心上实在过意不去。 等了一会儿，谢之真紧松了口。 也好，开门吧。 婴儿悄悄抹了把手心渗出的汗水，殷勤地推开房门，正打算回身请谢之真进去，后心忽然被人用力推了一把，他一时稳不住，趔趄着跌了进去。房门吱吱呀呀地重新闭拢，婴儿内心咯噔一声，连忙扑过去拉拽大门，却听外面响起金属磕碰之声，咔嗒一下，足铁制的门锁严丝合缝地被人扣起。 小姐，小姐！ 婴儿汗如雨下，连忙高声喊叫起来： 你怎么把门给锁上了？快放奴婢出去！ 不急。 谢之真隔着门回道，声音不急不缓，意有所指： 待会自有人过来给你开门。 这丫鬟的行迹太过可疑，青梅和仆妇又恰好被支开，她若真的顺了对方的意迈进这扇门内，还不知道要撞上怎样龌龊的陷阱呢。就算是她多思多虑了，那也无妨，若是一会儿董姨娘没有如料想中一般出现，便证明这一切都是误会，她自然会将婴儿放出来。婴儿急得不行，又叫了几声，里面另有柜门开启的嘎吱声响传来，一个嗡嗡的男生低声和他交谈起来，两人隐有争吵之意。谢之真了然于心，心中又是恼怒又是后怕，这是那位面甜辛苦的好姨娘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位奸夫，专等着他入套，好坏他清誉，令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呢。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谢之真心下一惊，躲到一旁的花丛中，警惕地朝门口看去。 姐姐，姐姐！ 谢之芳面色焦灼，听见屋子里传来的嘈杂声，又见门上拴着一把大锁，当即神情大变，快步奔到跟前，抬脚便要去踹门。 阿唐，我在这儿！ 谢之真及时叫住了他，避免他将事情闹大，使得家丑外扬。董姨娘行事不知分寸倒也罢了，她身为谢家养女，不能不为父亲和整个家生考虑，这件事只能暂且遮掩下去，稍后清算。谢之芳回过头去， 看见姐姐形容虽然有些狼狈，衣衫好歹还算完整，表情也还正常，大大的松了口气。他避开视线，动作飞快地脱去自己的外衫，隔着花木递给他。 姐姐先披着。 随后他又指了指屋子里面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谢之真披好衣服，抬头看了一眼正往这边赶来的谢涛和董姨娘，美眸转冷。 待会一起说吧。 董姨娘一边走一边正往谢涛耳朵里进谗言，她又羞又臊的道， 李嬷嬷亲自来报妾身，说真娘和外院一个做苦力的下人暗通款曲，近日借着人多眼杂，竟让对方暗中潜进后院里私会，妾身自然是不信的，斥他胡说八道，污真娘清白。可李嬷嬷说 到这儿，她红了脸，凑近了谢涛，故意压低声音道：“ 说那个下人身强体壮，平日里常去逛青楼，有一身好本事。妾身便又不确定了。老爷，您说真娘年幼无知。”会不会被奸人花言巧语的哄骗了身子，真的铸成大错？妾身本不该管这种事的，真娘既不会领我的情，老爷或许也会觉得我揭破了丑事，折腾了大家颜面无光，到最后里外不是人。可是妾身一直将真娘和明堂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，实在不能眼看着她行差踏错，也不忍心看老爷蒙在鼓里，看咱们谢家因此蒙羞。 你做的没错。 谢涛的脸色极为难看，显然已经相信了五六分。 没有惊动前面的宾客吧？待会儿如果有急事，你接替真娘过去招待客人，对外只说真娘身体不适，务必将此事瞒得严严实实，明白吗？ 妾身知道厉害。 董姨娘眼底闪过一丝喜色，在她的计划里，谢之真进入更衣室之后，婴儿便会从外面将房门关上，然后溜之大吉。紧接着，那名提前安排好的汉子就会从柜子里跳出来，将谢之真制住，抱到床上大行好事。然后他带着谢涛撞破奸情，谢涛震怒之下，必定赫人将奸夫乱棍打死。他已经提前许诺过那人，到时候自会暗做手脚将他放走，并筹以重金。既能沾到一个花容月貌大家闺秀的身子，又有银子拿，那人自然乐意。而这边呢，谢之真丢尽了谢家颜面，又被他和谢涛抓了个现行，自然百口莫辩，十有八九会被送到庄子上，过个几年再随便找个破落人家嫁出去。谢之方当然不会善罢甘休，但一个毛头小子如何斗得过深宅妇人的心机？更何况他又没有证据，无端挑衅为难自己，只会更让谢涛心生厌弃，同时对自己更加怜惜。如此兵不血刃地除去两个心头大患，等到他生出儿子，便能顺利将谢涛的心牢牢掌握在手里，扶正之事便指日可待了。董姨娘越想越欢喜，抬头却见并肩站在一起的姐弟二人，俏脸顿时僵住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